盟总部。发言人汪文斌话：秦刚此行为进一步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埋推进中非友好合作，亦都系中国外长连续33年喺年初首访非洲。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今个星期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88点，升396点，总成交金额156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0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0.4，升8.8。盈富基金21.5，升3.8；腾讯控股362元，升12.6；美团180.6，跌2.1；友邦保险87.3，跌9毫；港交所377.4，升15元；中国平安58.5毫半，升2.2；京东集团250元，冇起跌；快手79.8毫半，升1.6毫半；小米集团12.1，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8，英镑9.5，瑞士法郎8.466，澳元5.413，加元5.83，新西兰元4.995，欧元8.346。每百日元对港元5.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3。港金报1745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86美元，卖出187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慢线嘅坏车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内。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就去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比较车多的，而家排到亚街老街。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星月居一段挤塞，龙尾荔枝角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方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56，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三五成群围买都是想开心啫。 小明咧一出世咧就系喺一个传统嘅家庭里面长大啦。青少年嘅时候咧就好想纹身嘅，咁佢就问爸爸，咁佢爸爸就话：我劝你唔好啊，因为纹身咧会影响身高啊。小明话：点会啊？爸爸就话：一定会，因为会打跛你噶。 哦，好恶啊！残 忍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到5:00，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韵味岭南准时恭候啊！巴士公司咧将会开设欣赏粤剧魅力、领略生态魅力嘅专线，希望将公交车啦打造成为一辆流动嘅粤剧文化展示舞台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CIBS 人人广播， 新心灵有话语。 十三集节目带嚟十三套电影，用心理学角度分析情节，了解新心灵的互动。 透过出戏满足了我做不到的一些事。 每集亦有静观练习，俾大家放松身心。CIBS 节目《新心灵有话儿》，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男歌手班迪出道之前已经同多位知名歌手合作，他懂得作曲、填词、编曲以及监制，令到他自己推出音乐作品的时候成功的机会率更加高。今次的全新的创作歌曲《青苏 blood》，不论是作曲的风格和投放的情感都是别树一格，树立起型格的风情。派台作品来自动画《链脚人》片尾歌曲当中最成功的一首《班迪青苏 blood》。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Bandy Chainsaw Bloo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一月九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哇！咁快又礼拜一啦， 咁啊，即系又有好嘢听啦。 冇错，我哋今日咧就提提大家，系有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嘅出现啦，会喺六点钟嘅。我哋今日带俾大家嘅音乐主题咧，就系超 hop 啊！ 哦，超劲啊！ 超 hop 咁啊，或者大家可以理解做 low-fi hip hop 又得其实佢好复杂嘅，一盏六点先详细解释佢嗰个前前后后嘅关联系点样嚟啦。咁啊，至于六点半嘅 Fun Monday Blues 亦都会带一啲超 hop 嘅音乐作品俾大家去认识多啲咁样样嘅。 都系你喜欢嘅嘢啦 ，low-fi 嘢本身系。 冇错冇错。 咁但系都想知嘅，究竟我哋成日讲low-fi beat 啊嗰啲咁样，大家会。 即刻聯想到。但去到超 hop 又點樣分嘢？定話其實係差唔多咧？定抑或係哦有一個個 umbrella 大啲嘅包住咧？咁啊呢啲好複雜嘅， 冇錯，一陣就解釋俾大家聽。 係啦，咁我諗呢今日呢個真係有點而小激動嘅嘢分享 嘅。我見你今日係翻到嚟已經有種眼濕濕，我想其實我最初係想問你係唔夠瞓啦，你係眼乾啦，定係還是你好感動有種眼濕濕嘅感覺？ 複雜情緒嚟嘅，因為昨天就睇咗呢個 Slam Dunk 嘅。 哇！你快唔快手啲啊？ 我等唔到啦， 我都等緊，我都應該今個禮拜 嚇。係啊，因為上個星期一路睇網上面睇到都朋友睇啲優先場啦。 係係。 咁就本身我都冇特別擺落去我個 schedule 嗰度嘅，即係通常睇戲都係上咗咁咪之後慢慢，因為頭陣知道一定係爆曬啦啲位，咁我費事煩啦咁。 你係咪大mon睇先？你係咪最大？ 唔係啊，未啊，正式場先有大mon睇。 哦 ，OK， 而家未有嘅。 OK， 咁但係我就揀咗一啲比較容易買到飛嘅院線度睇啦。 OK OK， 係啦，即係感覺咗嗰件事先。好自然嘅，你有一啲叫做大家特期待咗好耐嘅作品出現咧，咁就大家就會攞曬自己啲童年回憶出嚟講噶啦嚇。 冇錯，喂，但係唔好劇透喎、雖然其實都冇劇透可言，因為啲劇情一早大家有睇漫畫都應該知噶啦。 我唔讲太多啦，我唔好讲太多啦，我唔好讲太多啦。 就算有改啲嘢都唔好讲。 我只能够话，都 OK 嘅，即系无论你有冇睇过 Slam Dunk， 都会感受到嗰 份，都有啲嘢嘅，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有啲预计之内噶啦咁样。咁唔讲太多佢嗰个内容啊，只不过系讲呢一件事本身，因为睇好多唔同嘅朋友睇嘅时候，大家男士喊啊多过女士喊啦呢单嘢，头先阿摄都有讲啦，好少可睇戏系个啲男人喊多过女人啦， 即系其实同数码暴龙系有啲相似嘅。数码暴龙当年我记得入场又系个个男仔话睇到喊晒口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当年就系讲嗰部暴龙机将会消失，太一同 古兽啊。 就又叫冇得再見，我覺得都講嘅啫，要翻嚟有幾難啦呢啲。呢啲 有少超乎現實嘅劇情， 係啦，成有方法嘅，佢要翻嚟咁好賣係咪先啲？ 但係男兒當入樽就係一個好貼近現實嘅一個劇情啦。 我覺得係女士都會有感覺嘅， 係 即係你入場睇，起碼你都會知道，或者身邊女仔朋友都會對呢個作品有少少感覺啦， okay. 或者都會認知多啲啦，同埋你容易代入啲嘅，即係可能係因為嗰個題材係關於籃球呢種運動，嗰、那個接觸嘅機會大啲，或者了解多啲，裏面啲角色都有嘢會噏得出啦，即係啲朋友都會講識得噏，話當年好中意流川楓啊咁，即係好自然嘅啫。幾個角色你同一對組合一樣，你會中意邊個，人人唔同，有討論空間嗰啲啦。系啦，咁我自己由细到大，其实最中意系宫城良田嘅。 我记得，因为你特登去整咗宫城良田个头啊。 虽然做唔到啦，最后都 系啦，变咗第二个。 系啦，呢个系关以前自己打波士嘅。咁、我的确系男儿当入樽，令到我打篮球嘅嗰阵时，因为小学阶段。 几多岁啊？嗰阵时小学睇你系睇电视嗰个动画版。 系啊，但系我唔系漫画都有睇，因为社区中心有漫画睇嘅。咁、 okay. 我 both 都有睇咗。咁但系电视嘅动画我就唔系睇嗰阵时。亞視嘅中文配音版，我係睇收費電視嘅兒童台嘅日文配音版，因為廣東話配音版嗰時係夜啲先播嘅，好似係。 我諗住話，有錢仔嚟喎，細細個有收費電視睇， 純粹屋企比較嚴。 O K， 所以係啊，有收費電視，因為嗰啲上網嗰啲楞埋成個優惠套餐嗰啲啦。 明白。 我嗰時係睇唔到亞洲電視夜晚嘅動畫嘅，全部都咩、 okay. 龍珠啊、南面多不進、蠟筆小新嗰啲，全部睇唔到。 係咪因為夜得滯啊？ 係啊， 因 為 我都冇睇過， 俾人趕咗上床瞓覺啦。十點半間屋就熄曬燈，要拉上床噶啦。 係， 所以嗰啲時間嗰啲全部都睇唔到嘅。 OK， 係啦，所以我係睇日文版嘅其實。咁、 啊、 當然今次再睇嗰我都唔習慣嘅，因為啲聲優轉咗。即嗰啲 日文配音 嘅聲優轉咗 嘅， 跟住我冇記錯，廣東話配音就揾得翻當年嘅嗰班，係啦、幾個主要角色嗰啲啦。 OK， 咁啊，但日文版唔同咗，其實聽落去都有啲唔慣嘅，係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咁井上老師有佢自己嘅解釋方法，你認唔認同都好。咁佢冇啦，都做咗啦，你改變唔到噶啦。咁 唔係又咁講咯。其實大家過程咪又係睇得咁 enjoy， 都會睇。 雖然事前咧係喺度鬧 嘅。我谂系好多好多好多讨论嘅空间嘅，对于林多将呢一个嘅作品，因为佢系 即大家流传一路讲当年啊井上雄彦即系呢一位嘅。是不是叫作者佢哋 系 系咪用作者呢个名 字？作者都啱，冇错。佢个古仔系佢写， 系啦，佢写啦，画啦咁样。咁系同出版社之间一啲嘅原因、嗯，所以令到《南越多津》呢一套嘅动画漫画啦，特别系漫画咧，就需要去到某一个劇情嘅时候就完结咗啦。 系算唔算烂尾咧？当年其实、都唔烂， 我觉得唔系叫唔会用烂尾形容咯，即系叫做急 有少少急。 急急地突然之間就完咗，咁佢叫做係完結咗嗰個故仔嘅， 完得好完整嘅， 係啦。咁啊，我覺得都因為呢一種少少嘅遺憾啦，令到佢變成咗一個討論度咁多年嚟都高嘅作品啦。In case 大家冇睇，聽緊朋友冇睇，我講好簡單就係、是、總之。通常咧，一队篮球队佢咧要攞想攞全国大赛嘅冠军，咁里边有一啲咧 last 一年 佢要做篮球王系嘛？ 系啊，要劲嘅，系攞最后啦咁样。咁因为有一啲咧last 一年打学界，因为之后就毕业啦，咁所以就想完咗呢个梦啦。咁、就系大猩猩啊，赤木刚宪啊。咁总之就系讲打比赛打到有一场最重要喺全国大赛，真系俾佢入到啦，第一次打一队叫山王嘅球队。系啦，喺漫画里边啦，而家就系讲，所以唔拍剧咁啊，大家都知啦。咁啊，赢咗一队全国冠军嘅，咁跟住就好劲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叫做打完之后，嗰啲叫咩啊？ 之后后续嘅赛事， 跟住嗰啲叫咩？我想讲元气大伤 啊、 七龙八损系啦， 都搵紧啲成语，伤晒 系啦，即系攰啦，成啦咁。咁所以跟住后屘赢咗全国冠军嘅山王之后，再下一场咧 就输咗啦， 就输咗。跟住 但系嗰一场赛事都冇交代嘅，好似系 冇乜交代嘅。 系啊， 呢个就系讲紧佢要停，即系要完结个作品嘅时候，佢用一个咁嘅方法，因为。好自然，你會覺得我贏咗全國冠軍都贏到佢，可能就諗住有一個 happy ending， 攞埋冠軍咁樣就哦畢業啦咁樣，大家有期待過呢？ 即係好似世界盃啊，你諗住贏咗阿根廷就應該係攞硬冠軍噶啦。 係你所以成日話呢件事好日本，啲人點解話好日本就咁解咧？好多時候會贏咗啲最勁嘅對手，但係佢最後嗰個大畫面可能佢唔係攞冠軍啊，但佢贏咗啲好勁嘅對手，因為嗰個熱血位就係我打一啲最高 level 強隊嘅咁樣啊。系啦，咁所以當年就咁樣一個完結咗，就有人話係一種遺憾啊，各樣啦，情感比較複雜。咁、所以完咗之後，成個作品推出完啦，後尾咧井上雄彦佢係有再推出咗一個好短篇，叫做唔知十日後，類似咁樣嘅名嘅，即係就係代表呢一隊籃球隊輸咗啦，完咗被淘汰咗之後嘅十零日裏面發生嘅事情。咁我嗰陣時都去日本旅行，有買咗佢畫嗰啲畫。咁嗰陣時最癲係網上面應該都睇到㗎，就係井上雄彦呢位作者漫畫家啦。咁佢就喺一間學校裏面嘅黑板畫咗嗰十幾日發生咩事，將嗰個漫畫喺個課室嘅黑板度畫咗出嚟。咁、所以係好似有段短片睇得到嘅。 我未睇過添，我要 係啦。咁跟住後屘就當然收錄咗，就你可以買到翻屋企睇㗎啦。咁樣咁大概呢個 background 就係咁啦。咁所以佢一路以嚟對於一啲睇運動漫畫嘅人，特別舊一個 generation 啦，而家新嗰啲我真係唔知感覺係點嘅。 而家係嗰啲咩黑子的籃球啊嘛， 係啦， 即係超能力打籃球。 係啊，或者對於呢套作品有冇感覺真係唔知嘅，或者感覺係點都唔知。但以前就大家會懷住就係、哦，佢有一種帶住遺憾，一路都好想啊，會唔會井上雄彦有機會再畫咧？咁有啲人就好想再睇啦，有啲就覺得其實咁樣完咗佢咪好咯， 唔 好搞咁多嘢啦，係啦，因為你再繼續。滑落去你又唔知会暴走，跟住可能係变咗質㗎啦，从你印象记忆中係啦，你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呢啲咁嘅感觉。 你唔觉得好多一啲市面上各方面嘅神作呢，佢嘅神嘅位置係在于佢完得够啱啱好咩？即係有时有啲嘅作品可能我哋本身好期待嘅，但係佢可能拖到越拖越长嘅时候呢，佢就会慢慢从神作嘅位置跌咗落嚟，大家会开始觉得你不如算啦，唔好夹硬拖长嚟画啦，或者唔好啲古仔拖长嚟写啦咁样。反而有一啲有时就係好似即係 slam dunk 咁样呢，佢唔係话好长，完得啱啱好，虽然大家心入面係有遗憾嘅，但係好似以呢一个结局都 不免是一个几不错的结局啦，对大家来讲。因为有时一长一多啲嘢就开始走下坡㗎啦嘛。电影嗰啲都唔好拍多过三季或者三集咁样四集咁样就出事㗎啦。 嗰啲第二季成日都唔够第一季劲啊。 寫广播劇嗰啲啊。 哦係啦。嗰人寫第二季就难度高啲就要啲时间去酝酿啊嗰啲呢。 係 有压力啊嗰啲。有咩整緊啲攝喺度。唔係讲你啊。 阿攝無啦啦望住我哋。 係啊，以为我哋讲嘅一听广播劇三个字佢就好敏感啦咁样。因为睇太多啦，有一啲嘅作品你知道，其实佢你情非到缘嘅，即系例如最近期解个 First Love 都系听太多朋友讲，其实佢唔需要有几多集啊，套九集啊嘛。 我冇睇啊，我唔敢睇啊，九集啊， 九集啊嘛，好多人都话第八集其实嗰度完就完噶啦，啱噶啦。咁但系知道点解第九集出现，可能系唔系完全作者的意思，大家估啦，即系真系估嘅啫。你会觉得系嗰个第九集成件事个感觉系同之前嗰啲感觉唔一样嘅、 啊， 好似系唔知道作者以外其他嘅考虑啦，跟住就觉得需要有一个咁样嘅完结咁。咁但系如果你以纯粹一个作品去睇嘅话咧。我觉得有八成的朋友都是说其实第八集就 perfect 了。 就不要有第九集了。 第八集完了就经典了就神了这样。会是有这些。但是没办法的，因为你全部都要经过一些公司去推出，是不是只是作者自己全盘去考虑那个想法的嘛。 可能公司本身说喂我们真的讲好有九集的嘛，那你怎么都要跟我剪够九集去啦是不是会这样的嘛。同埋即係等於咧呢、這個鬼滅之刃啊，即係鬼滅之刃都係近年我哋心目中好多即係動漫迷一套神作咧。其實佢都係因為完得啱啱好啊，佢短短地百幾二百集就完咗啦嘛。通常又係嘅呢啲，你試下佢去到第四百集咁， 即係龍珠嗰啲係嘛？ 係啦，就會覺得喂唔好再拍落去啦。即係 One Piece 無啦啦出到千幾集，大家都開始覺得喂唔好啦，不如快啲完啦。 但 One Piece 唔咩喎，有少唔同啊。One Piece 阿美田榮一郎話其實佢一早已經諗好曬個結局。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佢中间唔知塞啲咩落去就另一件事啦。 系 啦，但系其实而家发展嘅走向，佢声称啦，就话哦一早谂好咗噶啦，同我合作过嗰啲嘅助手个人，其实一早大家都知道个故仔最尾会系点样样噶啦，咁好多呢啲咯。 咁啊，越讲越远啦，讲翻 Slam Dunk 咧，我就好期待，因为咧我今个星期咧就约咗一个图书馆 fans 去睇，即系咩叫图书馆 fans？ 就系嗰啲咧，佢心入边会好激动啊，但系佢系唔会嗌出声嗰啲嚟。佢会喺内心自己嗌嘅，一个好静嗰啲嚟嘅。我就系嗰啲内心好激动，我系嗌出嚟嗰啲嚟嘅，所以就矛盾大对决啦。到时喺个戏院度都 面。我同埋睇嘅时候有人拍手掌啊，不过大家都有啲怕丑少少咯，有一两个人完咗嘅时候嗰啲。 我觉得呢啲共同大家集体回忆，我又唔怕噶，我觉得系可以嘅，接受到。 好中意你嘅听图书馆嘅观众。所以对于一啲作品啊，影集又好啦。有时喺一个最好嘅位置完结咧，都系最适合。 曾经一起为爱地疯癫过，任性的梦怎错手成恶梦？爱情也许一百种，浪漫源于感动，但最终只得空洞。默契合拍每刻心跳，然而没了这种。心跳走远了，走散了，遗下了合照，一秒指控，一秒心痛，一切相信可得少，多可贵也就觉何其渺小，吃不消。Maybe come 讲真爱到尽头，无非只好 let you go。 只想拉住歌，好可惜竟已无权留恋。 对自己喜欢或者曾经喜欢的事情都要懂得放手。听过有 Carita 的新歌，这一首叫做 Time to Let Go 的 No Rap Version。 现在正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总商会预期，本港同内地通关的效应将会在年中至到下半年开始浮现。总商会估计，主要受惠通关带动经济活动，加上去年的低基数，本港经济会由去年按年收缩 3.3%， 今年反弹 3.8%， 零售销售反弹 10%，失业率亦都会进一步降至3.3%，出口就受到外部需求疲弱拖累，全年只会增长4.5%。总裁梁兆基话：香港同内地已经几乎全面恢复通关，时机亦都比商界预期嚟得早同埋全面。会员反映对经济前景更为乐观，期望两地好快撤销检测要求同埋人流限额。本港新增11641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323宗。医管局呈报多64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2193个患者离世。八间安老院舍和八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21个院友确诊。过去五日内曾经呈报阳性个案院舍，新增确诊分别有272个院友和104个员工。908家学校呈报2668宗个案，涉及2294个学生和374个教职员。中国疾控中心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171宗新冠确诊个案，浙江占最多的4220宗，广西、广东和江苏都分别有过千宗。疾控中心在最新的公布中并没有区分境外输入病例和本土病例。同日新增3宗死亡个案，2宗来自黑龙江，1宗在云南。河南省卫健委表示，从社区监测数据来看，截至上星期五，全省新冠感染率是 89%， 流行病毒株仍然以 Omicron BA.5.2 变异株为主。卫健委说，从发烧门诊数据来看，就诊人数在上个月19号达到高峰之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所以判断河南已经度过疫情高峰，预计到今个月底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将会维持在较低水平。一艘从乌克兰运送谷物出口的货轮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运河管理局派出拖船将货轮重新浮起。涉事货轮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总部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负责监督乌克兰谷物出口的联合协调中心表示，货轮上个月25号载住近66000公吨粟米，离开乌克兰南部切尔诺莫斯克港口，前往中国。上星期二在伊斯坦布尔接受检查之后获准继续航行。货轮长赐号前年三月曾经在运河搁浅造成严重挤塞，经过近一星期的救援之后才重新浮起脱困。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今个星期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星月居嘅慢线有吉中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消防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内。九龙入口方面大致正常，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的龙尾就去到釜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近启业村的龙尾就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体育馆旺角方向、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心居。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多次同与顾清如年龄相约，做金融、做投行的上海女性进行采访，了解他们的生活、气质等等，好让顾清如的角色更立体。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成啊，你可唔可以快啲啫？ 斌臣啊，咁你可唔可以慢啲啫？ 金色的都市，烛光灯饰都点起了，迷人的景致，谁在你身边？谁又在天边？哒哒哒哒哒哒。 幸福若有限时，尽情地吃喝，可不可以？血管挤逼也不管了，这刻开心才是最紧要。年年岁岁月月，朝朝晚晚追追赶赶，太多干夜不讲理想太自。年年岁岁滴答，分分秒秒是一太短，我只想看你的笑脸。 循环地播这一首歌。 赶赶太多根，夜晚讲理想大致，年年岁岁滴答，分分秒秒是一太短，我只想红你的笑脸，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雷同儿有新歌，慢慢越来越慢的收尾，有这首排流歌叫让时间变慢。 照着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着薄霜的背可压到在泊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加沙拉还外大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痴闯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睡，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 听过邝星月排台作品《慢慢追着》，而

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为证，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谨记喝水，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只可以气力捱下去。我怕你会有一日担忧受伤到我手上，期望你见证我渐渐哀伤，衷心赞赏。秋天气候转凉，外套海上，冬天有雪落，平静地欣赏，撑得很勉强，无谓勉强。你自愈令到我失常，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为证，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因记喝水，你沉默离堆，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漆黑的边际似无回响，些牵挂你的歌如无唱，望向天二人合唱，你地会满足拍掌，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在闹剧来面对，节日召开派对，有太多美剧要追，对抗空虚，任时光再追，过去是回不去，寂寞还是拥有新的兴趣，明日之旅依稀有你特殊伴侣，呼吸很正常，你别要有泪。 他以这首歌送给一位已故的挚友，当年想做歌手的时候被同学笑，大为六线，因为朋友支持他。听过 Aden 红咗星的派头作品叫做《生活复常》。 你真的不会做戏，有黑心观众在笑你，但我却极明白你没兴趣披上画皮，求真的先叫做美，说真话别人也在避忌，没哪个自然像你敢于悲与喜，如果你没应援，让我一手将宇宙撑起，陪你过最坏的季节，牵手等转机，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挖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错到死，若世上偶像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我只爱你。来年当你盛放时，愿这相依可以被记起，曾有过那段苦涩，也化做甜美，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夸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 世上有唱得一位，我已追捧，我只要你。潮流选中的，越看越无味，能慢慢。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等你这晚开场眉，唯有我心塌地。任世间不懂你，但我心知有一天你总会飞，真爱是陪伴直到老死，就算如满路的追击心死，我不放弃。Oh, oh, yeah, yeah. 遇上爱你， 可能之前你有机会在一些电视节目见过他唱歌。来到今年，他终于推出自己的，他是一首个人作品。他是 Jeffrey 的，告诉你听陪伴有几咁重要，身边总有人陪伴着你，你身边总有一个第一个迷。 你暗里若怯风，我化做一线光，让心安如向往，会见你神情开朗，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便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定在，伴你走中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法极傻，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待独个苦撑不可，谁失信谁离阻，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便清楚。伤感抛开，与你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装载，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后台。Wherever you are， 前行不必感慨，风光刹那不再。 哋都将呢一首歌表达嗰种嘅陪伴啊，佢哋系 Pixel 有佢哋嘅派台作品叫做 Wherever You Are。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咧。 品道抗原检测。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今个星期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星月居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晒噶啦。龙尾排到去芜湖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嘅车龙就排到去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咧就排到去彩虹村；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车多，排到明爱医院。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希尔顿中心；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嘅车龙，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就排到去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排到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方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就算风里浪里闯，满身尖沙血汗，无法自拔。 港台电视31警声直播，提供最新罪案趋势。宣传防罪防骗资讯，并让市民了解警队，增加大众对法例的认识。警声直播，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热线。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的下落，五邪毅然进入11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的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 聽聽幾多青春過，始終仍未碎的純粹。如呼吸聲孤單得感性，來一首歌會有呼應。從相機扭開一刻已抱緊誰，未慣於城裏奔波，慣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進電波中，就有歌注入這軀殼。沿路有聲音為我點播下首歌，鬧市跟發夢穿梭，當作新配樂，隨時亦聽著歌，隨時再聽著歌，靈魂在揾人，要你要我騷動，無論遠近接上一重大氣電波，隨時代曲首播，靈魂亦放任有你無理擺動，誰話要我對耳朵服從，由得收音機騷動音樂，由得咪高峰騷動音樂，由得廣東歌騷動音樂，哦哦哦哦，直接感覺。 你好，有咩可以幫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奔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嚟到一月九号嘅音乐桑拿啦，系咪好舒服啊？浸得 好系你嗰啲嘢， 系嘛？ 好系你中意嗰啲啊？ 冇错，因为今日要带俾大家嘅一个主题就系 chill hop 啊。咁啊，chill hop 呢个字同大家拆解一下先。其实 chill hop 嗰个 hop 咧系嚟自 hip hop 嗰个 hop 嘅。咁、但系佢系一个比较叫做。其實比較近年先出現嘅一個題材啦，但係其實佢又有好多喺好耐以前唔同音樂類型入面呢度抽啲元素，嗰度抽啲元素出嚟，咁然後再喺網絡上面發起咗嘅時候呢，就成為咗而家近年大家可能睇一啲音樂嘅平台呀、或者一啲嘅 platform 都會介紹到呢個叫做 chill hop 嘅一個類型。 因為我會理解 chill hop 我第一次見呢個字呢，都唔記得幾耐之前啦，咁都會知道就係 hip hop 嘅 beat 底啦。咁但係個超字就係嗰個氛圍啦，即係無論佢係擺入咗啲 jazz 又好啊，或者咩都好啦，佢、最終就係要俾你超住舒舒服服，即係翻工翻到攰嘅時候聽住，但有少少 beat 有得摁下，我會咁樣理解超 hop 呢件事咯。 冇錯，所以咧，如果再具體啲去同大家解釋超 hop 係一樣點樣嘅一回事咧，如果大家近年都多上呢個串流平台去睇下片、聽下歌咧，咁應該會認識一個温書嘅小女孩嘅。 係 ，Lo-Fi Girl。 冇錯啦 ，Lo-Fi Girl。咁呢個嘅温書嘅小女孩 Lo-Fi Girl 咧，其實佢嘅就係一個24小時不停播放一啲 Lo-Fi。Hip Hop 作品的一个平台啦，咁而要去细分的时候咧，其实 Lo-Fi Hip Hop 同 Chill Hop 呢啲名词，大家成日好似听到，但系又唔系好知道当中嘅分别。咁啊，今日同大家解释一下，其实 Chill Hop 就应该咁讲 ，Lo-Fi Hip Hop 咧系 Chill Hop 嘅其中一个分支嚟嘅啫。 Lo-Fi Hip Hop 系 Chill Hop 嘅分支 ，OK 系啦，冇错。而一个风格啦，或者可以咁讲啦。而 Chill Hop 咧。其實最早期是源自哪裡的呢？是源自 Jazz Hip Hop 這一樣東西的、 來自超級的嘛 好爛啊估到你的啦 Jazz Hip Hop 好渣咁但是呢一、這個 Jazz Hip Hop 呢就是其實講緊簡單啲嚟講就是融入了很多爵士樂編曲啊樂器嘅一種 Hip Hop 咁因為其實比較專注呢就同佢嗰個 Rap 嘅部分 冇咁大關係啦。會比較多嘅一啲就係因為 hip hop 除咗嗰個 rap 嘅部分，其實嗰個底嘅 beat 係好緊要噶嘛。咁、通常 jazz 嘅 hip hop 就會喺嗰、那個BPM 介乎喺80至100左右啦，比起一般嘅 hip hop 係慢翻少少嘅。咁然後又加埋一啲，其實而家聽緊呢一個嘅音樂底都係噶。你聽到佢個鋼琴係一個好 jazz 嘅彈法，但同時間又會有一啲鼓點咧，係一啲好hip hop， 有時一啲鼓機有一個制式打出嚟嘅一啲鼓咁樣樣。咁呢兩樣嘢去融合埋一齊咧，最初嘅初型咧，當年就成為咗 jazz hip hop， 當年亦都未有呢個超 hop 嘅概念添嘅。 係， 係啦。咁啊，但係講緊呢個 jazz hip hop 咧，就不得不講一個好緊要嘅人物，嗰、那個人叫做 Nuja Bass。Nuja Bass 咧係一個日本人嚟嘅，佢係一個做好大師級嘅一個配樂家啦，同埋佢亦都係一個 DJ 啦。咁到底佢係點樣紅起嘅咧？嗰陣時就要講翻，原來係同動畫有關係嘅。咁當年咧有一個叫做呢、這個咩爆炸頭武士，係啦，如果冇記錯， 有人叫混沌武士， 係啦，混沌武士。咁咧就當中咧，其實佢有好多配樂咧都係由 Nuja Bass 去做啦。咁而佢玩嗰一種嘅 Jazz Hip Hop 咧，喺國際間。突然間因為嗰套嘅動畫嘅興起，亦都符合到外國嘅市場嘅口味，咁連帶埋佢呢一種嘅音樂咧都紅起咗啦。咁所以佢呢一種嘅 jazz hip hop 咧，突然間就喺一個叫做國際間，好似一個好新嘅概念或者好新嘅音樂類型咁樣爆起上嚟嘅。咁啊，講到呢度咧，俾多少少概念大家實質到底 jazz hip hop 係一樣點嘅嘢咧，所以就帶嚟 Nuja Bass 嘅一首作品啦。 Political hooligans with tech missiles and guns. Everything is relative when it's all in the family. Oh man, I understand the time has finally come to realize the great power of one. All formulas equalize under the sun. Amen. Best 嘅一首作品叫做 Love Sick Part Two 嘅，咁啊 featuring 有一位嘅 rapper 叫做 Shing Zero Two， 咁啊都系一个日本嘅 rapper 嚟嘅。 真系咁巧啊！即系上个礼拜个音乐人朋友介绍开咧，就系有讲呢一套《混沌武士》啊， 系啊，经典啊！ 因为嗰位动画导演啊，咁啊道边上一郎，咁其实佢再对上之前有个作品，大家好大机会都听过《星际牛仔》， 系啊， 咁啊将 jazz 同埋一啲摇滚元素摆埋一齐啦。 冇错冇错，因为嗰套嘅《星际牛仔》咧，其实就系再比起头先所讲呢个《混沌武士》再早一期咧，打入咗外国嘅市场啦。因为当中咧，佢嗰个嘅剧集咧，嗰个嘅动画嘅配乐咧，就系用全部都系用一种叫做 bebop 嘅爵士嘅配乐去做嘅。咁但系 bebop 就比较再叫做传统少少，喺 jazz 入边已经系存在嘅一种音乐类型嚟噶啦。只不过佢第一次将佢配上去个动画度，咁大家觉得哇，好新奇，好正喎。 同埋讲呢一个，佢就系创作紧呢个《混沌武士》嘅时候咧，佢唔系做完晒再谂加 hip hop 咯，而系佢设计紧一个角色嘅时候，咁啱听紧 hip hop， 就觉得武士系可以 rap 嘅。所以里边啲元素啲打斗咧，可能我都想睇上个礼拜朋友介绍完，即系类似话会有一啲好似 B-boy battle 嘅元素喺打斗里边咁。咁而因为咁啱啊，道边上一郎佢又 follow 开就系、是、New Jack Best 嘅嗰个 label。咁所以当佢諗到呢个概念，佢第一时间就諗起要搵佢去为自己呢一套嘅动画作品去做呢个配乐。 所以其实佢哋呢一个合作呢，亦都係几影响到之后即係好多一啲日本动画嘅配乐嘅走向呢，亦都係会融入好多爵士啊或者係一啲 hip hop 嘅元素嘅。咁啊所以头先讲到啦chill hop 呢样嘢呢，最初期其实就係、是、呢一位叫做 New Jabez 嘅一位 DJ 啦，一位嘅音乐制作人啦，就带起咗一个叫做 jazz hip hop 嘅概念先嘅，咁但系慢慢啦，去到而家啦，其实 chill hip hop 即系 chill hop 呢样嘢咧，都发展到做一个叫做我觉得系几功能性嘅音乐嚟嘅，因为去到近年，尤其可能喺呢一个嘅疫情嘅期间咧，好多时候大家咪足不出户啊，可能喺公司，可能喺屋企自己就。工作咧，即係自修啦，或者可能係在家工作咧。咁所以點解你會發現近幾年咧嗰、那個嘅網上邊一啲 chill hop 啊或者 lofi hip hop 嘅音樂突然間會爆起咗咧？就係、是、其實佢係一個功能嘅傳聞啦嚇，就係、是、令到你可以放鬆到嗰個心情啦，同埋可以專心去做嘢啊或者温書咁啦。咁所以網上邊係設立咗好多呢一類型音樂嘅平台去俾大眾。一齐24小时不间断咁样去听呢一啲low-fi hip hop 或者系一啲 chill hop 作品 品嘅純音樂咁樣。 因為頭先講嘅啲作品可能零幾年已經出現呢個叫 Jazz Pop 嘅概念啦。咁、但係如果你上網 search 其中有一個 channel 都幾多，就係、是、exactly 就叫 True Hop Music。咁咧，我都睇佢啲訪問有講翻，咁嗰個創辦人係一個荷蘭人嚟嘅，Abbas B A S Abbas。咁佢其實就十年前啊，差唔多2012年嗰時佢讀完 college 畢業，讀完個 degree 啦，然之後就偶爾網上面就聽到呢一抽呢啲音樂，咁佢覺得好正，咁佢咧其實當初係寫 blog 先嘅，用 blog 去介紹呢啲歌，因為佢覺得自己我寫歌唔叻，咁不如我專注去分享啲歌啦，然後慢慢就由一個 blog 變成一個 channel， 然之後就變成一個 label 去推出好多呢一啲嘅叫做 True Hop 嘅作品，所以你喺網上面 search True Hop Music， 你會好自然揾到佢哋嘅 channel， 已經好似2013年開波到而家都即十年啦，今年就咁啊。已經係嗰啲講緊 subscriber 300万，即係好多人會知道，就係好似你啱啱講咯。 好功能性啊！ 喺屋企我自己需要嘅時候，我就會開住出嚟聽啦。佢有啲24/7嘅 live stream 啊，有啲音樂人會推出啲歌，甚至乎啲歌係可以俾你放喺你自己啲影片度嘅，即係你 credit 翻佢啦。類似即係已經係一個咁樣嘅運作模式咯。 講多一樣趣聞就係咧，即係因為佢本身係一個24小時不間斷播放嘅平台啦。咁曾經有一啲人已經習慣咗。他们可能经常去收听这些叫做 chill hop 的作品，去同自己帮助自己去工作又好，睡觉又好，各方面都好啦。一度试过呢，因为他网上面停播了一段时间，即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器材要维修还是什么事呢？ 是啦、那个是另一个来的，是啦，跟刚才我讲的 就不同了，是啦，就是另一个平台 Lo-Fi Girl 呢试过停播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是引发了网络上面的一个恐慌。 试过不止一次的， 是啊。但是后来即当然他是很快就会恢复翻线上嘅服务，大家又继续去听啦，咁啊继续好开心咁样样啦。咁但系讲到啦，头先都讲过，lo-fi hip hop， 我哋经常听到呢个嘅名词。其实点解佢会系喺 chill hop 嘅一个分支底下咧？因为 lo-fi hip hop 本身佢嘅意指系佢嗰个音质咧系比较叫做low fidelity， 就系一个叫做低清啲嘅，即系啱啱 hi-fi 嘅一个反转嚟嘅。咁啊反而就成为一个声音上嘅一个特色啦，咁但系 chill hop 佢嘅特色唔一定系要有呢一个条件喺度，即系佢唔一定要系 lo-fi 嘅一啲声音嘅，佢主要本身去讲嘅咧就系可能好似呢一种嘅我而家播紧呢一个嘅背景音乐咁。它是一個很舒服啦，很悠閒啦，可能是有時是加了很多一些真樂器，它也都沒有做好特別多的一些電子上的處理呢，都可以是一個 chill hop 類型的音樂。只不過呢有一個很大的網絡趨勢，就是現在網上面興 lo-fi， 所以它就獨立在這裡成為了另一個分支，生了這樣東西出來這樣樣啦。咁啊，但係去到最後啦，今日呢亦都送多一首作品俾大家呢，其實佢都好早期嘅，就係、是、做呢一個 jazz hip hop 嘅一位DJ 啦，佢叫做 J Dilla 啦，咁啊亦都係推進咗 jazz hip hop 去 chill hop 呢一個網絡潮流呢，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進程，因為佢大概都係千禧年代去做好多一啲咁樣嘅 mixtape， 但係就好可惜喺2006年左右佢就已經過咗身㗎啦，其實兩位大師都已經係過咗身噶啦，咁啊呢度最尾就送埋呢首 J D 啦嘅 So Far To Go 俾大家聽。 Yeah, I use my head. It was you that fed my appetite for seduction. biting and cussing, making love and touching when no one has ever touched before. The heat got you open like an oven door because of your innocence. Even more, you'll remember this hardcore gentleness. Before you wasn't into this, on the ride, your freak became limitless. Holding on to the night and knee tight as we write on the walls. A story called Go. Like you believe it, able to give and receive it with openness, emotions just feel. I'm giving you something that you can feel. It's hard to stay still, rubbing your desires up against mine. I feel you shaking, I'm thinking that it's time. My fingers on the hook of your neck, deep in your eyes is a look of respect. Soft, wet, brown sugar mixed with cinnamon. Said you learning to trust men again. But this is love, made unselfish, made for you to feel empowered at the same time helpless. You dealt with a lot in your screams and moans.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r world that I've seen, I'm home. But we don't have to think no more. It's synchronicity and raw, and this is what I came here for.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 J Dilla 嘅 So Far To Go 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有 Benson Monday Blues 继续带一啲 Lo-Fi Hip Hop 同埋 Chill Hop 嘅作品俾大家听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641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323宗。医管局呈报多64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2193个患者离世。八间安老院舍和八间残疾人士院舍共21个院友确诊。过去五日内曾经呈报阳性个案院舍新增确诊分别有272个院友和104个员工。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检视近期数据发现，已经接种三针新冠疫苗的长者都有死亡风险。可能是长者距离打第三针已经相隔几个月，免疫力已经下降，建议长者接种第三针三个月至半年之后接种第四针。至于本港和内地恢复免检疫通关，会否令到感染和重症上升？许树昌说，视乎内地来港人士的年龄和打了多少针。他认为内地来港和海外抵港人士理论上应该看齐，同样要接种两针疫苗会更加安全。不过既然已经定了政策，就无谓争拗。本港有私营医疗机构陆续为非香港居民提供收费的伏必泰新冠疫苗接种服务。有提供服务的私营医疗机构表明采用预约制，收费由千几元到2000几元不等，最快下星期起可以为非本地居民接种。本身是家庭医生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委员林永和预料，大型私营医疗机构较有条件购置二价伏必泰疫苗，向非香港居民提供接种服务。相信个别私营诊所目前会集中诊治新冠确诊和提供科兴疫苗接种等的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今个星期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天的奔神 Monday Blues 继续会为大家带来一些 chill hop 的作品。你会发现其实在国际间呢，就算不同语言都好啦，大家近几年都好努力咁样去做緊一啲唔同样式嘅一啲 low-fi beat 嘅作品。 再见的画面太过遥远，我们的电影换谁来主演？ Where you go, no one goes. Who we are, no one knows. Where you go, why we follow. Who we are, no one knows. 从前也 celebrate 过了今晚，正在颓废。Probably with someone else on the day, and I'm still thinking you'll be back. 真相不必妄言慈悲，但最初期我仍愿奉陪。也许某天又在那一天，我会擦着你眼泪想睡。 有呢一位近年咧系创作好多 chill hop 作品嘅女歌手，佢嘅名称叫做怀特 White， 佢嘅作品名称叫做 Santi。除咗华语作品之外咧，你可能都估唔到嘅，喺泰国方面有好多音乐人都做紧同类型嘅创作，例如呢一对嘅男子组合都系其中之一。闻说佢哋嚟紧都会去香港开佢哋嘅演唱会。 Comes on the radio. 有呢一隊嘅泰國嘅男子組合，佢哋名稱叫做 HYBS， 佢哋嘅作品《Dancing with My Phone》。首先更正一下先，我頭先講錯咗嘅，佢哋係已經喺香港完成咗佢哋嘅演出噶啦，因為即將要喺香港開演唱會嘅係呢一位泰國女歌手先啱啊。佢嘅名稱叫做 Num Cha。亦都係一啲 low-fi beat 嘅音樂作品。是来自泰国的一位独立音乐人，他的名称叫做 Num Cha， 有他的作品 Keep Cool。 刚刚跟大家去了一转泰国之后，又去另一个地方，去澳洲，都是二人的组合来的。So far away. 有呢一对嚟自澳洲嘅二人组合，组合名称叫做 Gimme Gimme， 曲风咧除咗 Lo-Fi Hip Hop 之外，亦都系偏向比较趣怪少少嘅。有佢哋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So Far Away。跟住落嚟呢一位嘅男歌手系一个日澳混血嘅音乐人嚟嘅。最初佢出现咧，其实系一个网络红人嘅身份啦。如果大家仲記得，就係佢發明咗 Harlem Shake 噶啦。 Somebody in another skin. I heard that you're happy without me, and I hope it's true. It kills me a little, that's okay, 'cause I die for you. You know I'd still 家咧，佢就用呢一个名称去见大家。佢咧名称叫做 Joji， 有佢嘅派台作品叫做 Die for You。最后带俾大家嘅一位音乐人，嚟自本地嘅，亦都系创作好多 hip hop 嘅作品，当中亦都会牵涉到一啲嘅超 hop 啦，或者系 lofi hip hop 嘅作品。佢系 Triple G。节目带嚟有 Triple G 嘅列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5至7系骚动音乐，再见，拜拜。